生卡行啊头一经到做先就上多一条啊那得流光宣告都是帮人宣告告诉你你那边前节大家都救命吧 一定爱去黑 啊丢几个爱开发时间哪几个给好拢点的心机的面前等到后面去去归家落去叫鬼开始起笑不是有人在的干叫 就是在的放炮 上个空间都是干嘛点的那个阿来贝那边对中的机啊变成啊出鼻头的为什么他的家庭好运他跟家庭这一公公 在我童年时候，隔壁的巷子口有一间杂货店，它安静沉稳的站在那。一块老旧砖块象征它的岁月和那充满温暖的人情味。充满苦乐装潢虽然不如便利超商的高级，但总是让我们流连忘返。老板的笑容和时间的轨迹，营造一种温暖的亲切感。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景象已经慢慢的成为过去的回忆与照片。静静站在那，我心头一阵抽动。干妈点没美国的奶外辛苦地站在巷子口，我仔细的聆听，似乎又提到了哪句。 不管来到，回家过红康，几缸贵几缸。 对，装的机器人，无敌铁金刚。 回家过红康，几缸贵几缸。 妈，我也要养一只小叮当。 回家过红康，几缸贵几缸。 盖好桥，干妈点美棒棒糖。 回家过红康，几缸贵几缸。 热身食物，吸胖，一起亮。 小铃铛，四度空间带你装着无限神奇幻想，就像每个人都有他们儿时的偶像。当我们慢慢成长，从美少女战士看到 AV 女优，这些年头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多了一份现实，少了一份想象。我们的赤子之心是否依然安然无恙？ 是不是？ 这生活占据了我们所有的思想？ 是不是？ 追逐快感真的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如今我们思想起小时候的点点滴滴，那些在天空中飞翔的红蜻蜓。每个人的美好回忆。 回家过红康，几缸贵几缸。 天金刚，天金刚，无敌无敌天金刚。 回家过红康，几缸贵几缸。 时光机载着我的无限幻想。 回家过红康，几缸。